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将在节目中和大家探讨一些情感话题，这些情感问题呢，也是我们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的。如果您的生活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告诉我们。每天晚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和我们和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听友网友一起来分享这些情感话题。节目中我们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特别想问一下今夜思雨时节目的嘉宾，我呢也是刚刚开始收听你们的节目，但是觉得听了几期情感上的一些事情啊，明白了很多。因为可以说我在恋爱和爱情中算是一个小白吧，我其实只有朦朦胧胧的一次恋爱，那时候还在上中学呢。那个恋爱不到2周的时间就被同学们起哄，后来就再也不敢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了。现在我都大学毕业了，在大学里居然一次恋爱都没有谈。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班男生少，而我呢又不是那种社交型的女生，所以就没有谈成恋爱。现在我工作了，喜欢了一位男生，那个男生呢和我算是同一个公司吧，我们俩在业务上也有一些交集。但是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我想问你们，是不是谁先喜欢了一个人，谁先动了心，谁就会输呢？是因为啊，我和他聊天，他也跟我聊，我和他说话，他也会说，那么微信中我们俩的互动，我觉得也还行，但是所有的机会都是我在主动。其实我想，他都应该看出来我对他的那份喜欢了，可是他既不拒绝我，也不愿意靠近我。我的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发了一句话，是我的朋友发的啊。他说不是那位男生哈，说有些男生就是喜欢那种被人追被人喜欢的感觉，所以呢只要你喜欢他，而男的又不讨厌你，他就能和你一直聊下去。你要这样一直浪费时间吗？我就想问你们，是这样吗？我是在浪费时间吗？是不是因为我先动了心，我喜欢了他，其实在这场情感关系里我已经输了呢？ 这个网上有时候也有这种 说法 啊，谁认真谁就输了，在感情里是吧？ 对对、 啊、其实感情这个爱情啊或者什么，它也是一种人际关系，但是它是高强度的，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这种互动的及时性和弹性要求都比较高啊。所谓及时性，就是我希望我给了对方一个信息，对方呢能迅速的给我一个等量的信息，就至少是等量的，然后要么你就比等量还要超一点就更好。所以你看那个爱情的那个火焰一般都是这么烧起来的， 嗯， 就是两个人互相添柴。那这时候如果 一方先喜欢另一方，另一方或许是没有觉察或者是有别的原因的时候，其实对于主动发起喜欢的这一方，心里确实是有挑战的。 嗯， 他会体验到焦虑、不安、自我怀疑，反正各种不舒服的事情都会来。但是并不是说谁先开始谁就输了，他总有一个开始，总有一个过程。我觉得不用去这么去定义，这么定义反倒对自己的影响是不太好的。如果你真的是喜欢那个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就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再往前走，慢慢慢慢的，对方会感受到，会知道的，你这个事情就会有一个结果。其实我们在感情当中最终最终在我看来，他其实要的是一个什么呢，他其实要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 嗯， 就是我喜欢你，我去追求你，那么有可能不成功，也有可能成功，无非是这两种嘛。 对。 如果我们能顺顺当当、完完整整的走完这整个过程，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没有遗憾。 嗯。 也不会受到挫败。 嗯。 也还会反倒会获得一些成长。 嗯。 就怕是中间由于自我怀疑，还有就是这个朋友的这个一些建议。 一些鸡汤啊、段子啊、建议啊。 对 对 对。自己就开始要想象一个结局了。 嗯。 比如说想象人家对方根本就对自己没有感觉啊，自己是什么叫剃头挑子一头热呀、等等等等的，但越想自己就越尴尬，越觉得不值得，越想越怕受伤害，干脆还不如 退缩了、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受伤害了、已经对自己是一次打击了。 对、 嗯、 但是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让自己真的去收手呢？ 嗯， 特别就是这种单恋，而且是不明情况的单恋啊。 嗯、 比如说上周的时候，有一位男生， 嗯、 他也是给我这个留言，说到了他这样的一些状况。 嗯， 男生和女生也在同一所公司。 嗯， 以前男生呢，谈恋爱不是这个女孩子， 嗯， 但是这个男生呢和自己的这个前女友呢已经分开了。 分开呢可能自己心里边也有感觉，是因为事实上喜欢的是同一单位的这个女生。 嗯， 那么他在和前女友分手以后，他就开始慢慢的靠近这个女孩子。 嗯， 就是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女生哈。 嗯、 可是这个女孩子呢，一开始还和他互动的还不错、 嗯、 所谓互动的不错，就是他感觉到女孩子还是很乐意和他互动的。但是当他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女生的一些感情之后，这个女生慢慢的就开始变得不愿意和他互动 了。嗯， 而这个男生呢很痴情，三天两头的给这个女生发微信，包括什么天冷了你多穿衣服啊，今天看你这个加班有点晚啊，你回去要怎么怎么样啊，如何如何的，就是这种关切哈、两三天就会有。这个女生慢慢的就变得不回任何的消息了。 对。 而且男生呢也在提出一些邀约，比如说什么什么电影我能请你看吗？明天周六日这个我能够想和你出去喝杯咖啡，这男生也提出过几次，女生也不回答。那么这个男生呢偶尔出差哈、比如说买点什么小零食啊什么的哈、他会给这个女孩的桌子上放一点，抽屉里放一点，这女生也吃，但是这个女生就是不再和他有接触了。就这样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男孩子就急了，说那我现在要怎么办啊？你就是觉得人家是这种特别不明情况、特别不明情况的这种和你之间的关系哈。你说放弃吧，好像觉得这个事儿他也不说不让我追了。你说我追吧，这个感觉好像真的有点没希望了。约他不出来，微信不回，给他关心的话连个笑脸都没有了，连个表情符号都没有了。 对。 要不要放弃呢？哎呀，他问我的时候我好为难啊。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说你有没有可能给这个女孩太多的这个压力了，你比如说两三天你就要给问候，两三天就要给问候，而女孩是觉得我搭不搭理你反正两三天之内我都能收到你的消息，有可能是这样吗？ 有可能。 您觉得像这个男生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情很难有一个标准，但是也有参考。比如说一开始刚开始追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判定，很难判，除非有的是啊，有的对方态度特别明确，就是不行，那你就明白了。但是很多时候是很难判定的， 刚开始去追求对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猛烈的追没有关系。但你会发现，如果是对方也 OK， 你也 OK， 你们两个可能不会用太长时间就会进入恋爱关系了，就会挑明。但是如果对方的意愿没那么强烈的时候，那对方可能会采取他惯用的一些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 嗯， 比如刚才您说那女孩子，人家就是先是置之不理了。 对 啊，你爱弄弄你的， 嗯， 我不做回馈，因为我也不能说你别追我， 嗯， 我说了你也不一定听， 对 啊，没准我跟你一互动，你还更那什么呢？ 更来劲了， 更来劲了， 对。 所以这时候对男孩子来讲呢，更多的就会变成一种自我需求的行为了， 嗯， 就是你可以问自己，我还需不需要再追？ 嗯 啊，问问自己就可以了。如果你还想继续，可以继续，但是继续是有方法的，这种方法不行。 嗯 啊，这种方法往往会让女孩子关闭自己的心门。 对 啊，你可以比如说你在追女孩子的时候，如果你追着追着发现对方对你的这个热度人家是躲的， 嗯 啊，你这边热量太高人家是躲的， 嗯， 偏冷，这时候你要把热量往回收。 对， 你退到一个对方还可以跟你互动的一个关系状态， 嗯， 再慢慢的再走。 对 啊，一点点来，松弛有度的来， 嗯， 你别持之以恒。像那个网上说的那种每天发个你好，每天发个你好，发了半年最后不发了，女孩子觉得不习惯了， 嗯， 那是挺少的事儿。 对，很有可能女孩子是松了一口气。 对， 哎呀，终于不再看到她这些消息了，有可能是这样。 有可能，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亲密距离不一样， 嗯， 他有时候还谈不到，先谈不到喜欢不喜欢，他就是人跟人之间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亲密距离。 嗯， 那你一旦突破这个距离，他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你推出去。 嗯 啊，所以别越这个界。你比如说每天早晨要多穿衣服，晚上要怎么着， 嗯， 这个其实如果对方对你的感情热度没有那么高的话哈，这个会容易导致对方会把大门关上的。 对 啊，他会有一些负担。 嗯嗯，所以勇敢的追求一个人没错，我们也鼓励大家勇敢的追求一个人。而且刚才董老师也说了，如果真的是在一个无论是单恋追求还是这样一个恋爱互动的过程中， 嗯， 其实一个完整的过程下来，可能自己人生也真是一次美好的经历，无论结局怎么样。 没错没错， 是吧？ 对， 嗯，所以呢可以勇敢的去投身到情感中，可以勇敢的去爱一个人， 嗯， 但是一旦如果我们感觉到确实是无望，那只是在演独角戏的时候，你可以这个问问你自己，是不是我能够改变，我还需要这样再继续走下去吗？ 嗯， 是吧？ 没错，可以问问自己。 嗯，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董老师，我们再看哈，有一位女士，她说，我的先生呢是因为有外遇然后离开我了，也离开了这个家，我们算是离婚吧。但是呢在这之后大概一年的时间之后，他就开始回来，不断的找我找孩子，拿孩子需要他为借口，然后呢总是说想和孩子在一起。此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当时的思考，当时和外遇在一起给我们造成的那些伤害呢？他说我回来就算是一种弥补，希望你能够接纳，看在孩子的份上。这一年我刚刚整理好自己的心情，也可以说其实并没有从伤痕中走出来，但是我也能明确地感觉到我的女儿很需要他，毕竟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是需要爸爸的。我们俩对于离婚这件事情其实是瞒着女儿的，我跟女儿说她爸爸换了一个工作要出差，很少能回家，女儿每次看到爸爸的时候都特别的高兴。当然如果她爸爸在和女儿待一段时间，晚上要离开的时候女儿就特别的不解，我和她爸爸就会说爸爸要去加夜班。女儿现在还小，只有不到5岁，可是随着女儿的成长，她会知道父母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现在就考虑让前夫回来的话，我想对女儿应该还没有造成什么坏的影响。如果她回来了，能够经过这样的一次，会更善待女儿和家庭吗？会懂得更有责任心吗？我想问的是， 假如说我们都曾经经历了离婚的苦之后，他还能够考虑到回到这个家庭，他真的是不是悔改了？ 这事情是有比较多的可能性的，我们还真不能简单的单线逻辑的去做这种预测跟判断。男女在离婚复合之后，或者离婚之后带来伤害之后，他的处理节奏是不一样的。 嗯， 女人需要细细的把内心的所有的情感都释放出来才行。 嗯， 男人呢，就是我说的这个是过错方在男方哈。男人呢，一般就是希望这个快刀斩乱麻。 嗯 啊，就跟这位先生说的是，我回来就是这个。 就已经是个态度了 啊，就已然是个态度 了，已经是一个新结局了。 没错，其实就是这个说明什么呢？第一个，这位女士还无法面对自己的伤害，还没处理好，没有被关照到。这男士呢，其实还没有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 嗯 啊，没有那个勇心，勇气跟决心。 嗯， 所以他也瞒天过海嘛。 嗯， 如果从这两点上来看呢，那么这个他们的回归啊，就是这个先生的回归是。要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的， 嗯， 比如说关照太太，比如说自己面对这个事情，去勇敢的面对，承担该承担的责任。如果这两步做完之后，再加上第三步，就是因为出轨这个事情或者家庭出现这种问题，主要的行为过错是在男方， 嗯， 但是他一定有家庭动力在里边是驱动这件事情的，所以每个人可能都有责任，也可能会反映出家庭或者两个人之间互动上的一些问题。 嗯， 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去找到和改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这三步走完之后，那么其实，家庭遇到这种创伤，它可能会转化成一笔财富，这种可能性是挺大的，啊，70%-80%都是可以的。 嗯， 但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三步，它还是得走。 对对，所以这个今天问完，我们要把这三步用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吧？ 对对对，就是太太的这个就受伤者的情绪， 对， 内心要被关注到， 嗯， 然后先生就是过错方， 嗯， 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要有足够的认知， 嗯， 要有一段时间让太太发泄情绪，啊，来处理太太的情绪，要还要更有一段时间互相建立你们彼此关系的安全感，因为那个安全感受损了， 对呀， 啊，再建立。最后才找一找就是导致先生出现问题的家庭原因是什么。 好的， 嗯， 好，谢谢董老师。 嗯， 一位男生说，前一段时间啊，女朋友突然对我说，结不结婚并不重要，爱情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啊，源于他看的什么书或者是看的什么剧带给他的启示。他告诉我说，他其实并不想结婚，但是呢，他希望我们一直能有爱情保鲜，所以他对我说，他和一个人在一起的标准调整到有爱情才在一起，不会再去考虑结不结婚，适合不适合结婚。我们两个人相识一年的时间，谈恋爱9个月的时间，女朋友呢本身是一个比较洒脱的女孩子，自己开一个手工的工作室，做得挺好的，还能赚钱。在我眼里呢，她真的是属于女神级的女生，很可爱，父母关系也很和谐，家庭条件很好。这些呢，我都告诉了我父母之后，我父母都认为她是做家里儿媳妇的非常好的人选，我也认为她是做老婆的一个好人选。我们之间应该还在那种热恋阶段，但是从来没有讨论过结不结婚的问题，我们好像还没有说到这些，这是第一次正式说。他就告诉我说，他不考虑结婚了，只要有爱情就一直在一起。我现在很想说服他结婚，我觉得还是必要的。你们能告诉我他这种心态会改变吗？怎么可以被说服呢？ OK， 这个男生的描述让我听到一些东西在里边。 嗯， 这个男生在跟这个女生的交往过程当中，比较有内在的自己的价值逻辑，或者他们家庭的价值逻辑， 嗯， 并且有可能有一种倾向是要把这种价值逻辑要让女生做认同。 哦， 啊，就是这个，你看他的那些描述啊，就是，哎，适合做儿媳妇，哎，适合做我媳妇，就似乎是他要比这个女生的这个可选择权要大。 您说的是不是他自己内心啊，有可能他觉得级别比这个女生要高、 高一些， 然后呢我在挑 适合做我老婆的人， 对对对， 适合做我们家儿媳妇的人， 对对对对， 是不是他会有 这种感 觉吧？ 这种感觉， 嗯 嗯，但是好，我描述不太清哈，有时候脑子里词儿不够，啊、有短路。这样的话，这作为女生，你知道在她这一方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束缚，就是被动， 嗯、 就是丧失了在关系当中的主动权， 嗯、 还有可能会丧失主权， 嗯、 就那种主权被侵犯的感觉，所以她可能会有一些言辞就会讲出来，比如说，我不太。觉得婚姻的必要性啊，我觉得恋爱是第一位的呀。 嗯， 恋爱其实是平等自由的代名词。 对 啊，婚姻呢，它会有束缚，有很多的东西在里边，约束的东西在里边，包括更多的这个两个人背后的东西在里边。所以我希望这个男生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嗯 啊，调整一下他对这个女孩子的态度。 对 啊，不要太，太那个，就拿主权来说吧，主权要平等。 嗯 啊，不要。你的主权不要有一点凌驾于这个女孩子主权之上， 对、 这种感觉， 嗯，不知道这个男生能不能找到这种感觉。有些时候这种感觉，就像您说的这种挑选一个合适的人做我老婆的这种感觉，好像也蛮根深蒂 固的，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有某种优越性、优越感。 对对对、所以父母也会有这种感觉，父母也会觉得这个女生还行啊， 嗯、 这女生可能配咱们家还不错， 哎、对对， 能进咱们家门， 她有一种审视的感觉，你知道吧？ 对 啊，那女方就是被审视的感觉。 对， 但是你看，女孩子自己搞了手工，你看我的脑子里一般对搞手工作坊的女孩子，她对自由平等要求是 很高的， 很高的， 对对对 啊，所以她一旦敏感到这些东西，她可能就会有反弹。 对， 嗯， 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对这个自我价值的认同的感觉是很棒的。 对对对， 嗯，他们也是很喜欢自主和自由的。这时候，如果他们意识到，哎，你对我是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爱情究竟能走多久呢？是吧？他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 是这个。 嗯，但愿这个男生这次及时的提问呢，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及时的提醒吧。 嗯， 特别是听了我们这个节目。这样董老师的这个答复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好好想一想， 对， 是不是平时也许你觉得没有啊、 嗯、 我没有对女孩说过这种话、 嗯、 但是要知道恋爱中的人有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敏感、 嗯、 我们敏感的能判断出我们在这场恋爱中在哪个位置上， 嗯，是这样的， 是吧？ 嗯，是这样， 所以有可能这是两个人的一个原因哈、 嗯、 有一位女士她问到一个问题，她说其实呢今年过得很糟糕，家里两位老人都故去了，很多倒霉的事情都让自己特别的不开心。在这样的时候，我的先生非常非常的忙，其实他一向都很忙，很少能陪伴我，而陪伴我的是两个至交女友。就在前不久和女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就说起来现在网上的一些评论，说假如下半辈子假如不是下半辈子，假如还有下一生的话，会选择现在的这个先生吗？我仔细的想了一下，不选择他，虽然我这一辈子挺爱他的，但是下辈子我觉得不应该是他，应该是一个和我一起应对生活的人，应该是一个愿意陪伴着我，平时和我一起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回到老人家问候自己的父母，然后周六周日一起带孩子去上绘画班，一起和孩子到公园去骑自行车，这些我老公都没有做到过。我想问，我要把这些说给他听，你们觉得他会怎样呢？ 我们但愿你说给他听，他能够理解，并且多抽出一些时间来陪你做你想做的那些事。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就是网上确实有一些这种游戏。 对 啊，假如再有来世，我们还要不要做夫妻？ 啊、 哦，其实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一种叫现状的反应，或者是对现状的补偿。 嗯， 比如说我不跟他在一起了，那就是补偿；我还想跟他在一起，就现状的反应，证明现状还不错嘛，对吧？有这么一个内在的投射跟逻辑，证明我们内在有需求。但是他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一起这个，一起那个，一起那个，一起那个，其实有一个情况我们必须要认清啊，就是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社会状态和发展阶段啊，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嗯， 一般情况下在高速发展阶段的时候，社会当中的男性啊会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 经济建设，就是工作上，放在这上面。所以刚才那些呢，可能就不太容易去满足。 嗯， 它有个共通性。啊，当然这个是每个人内在真实的需要，因为男人心里他有一种假设，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男人每个男人心里有一条线，就是那个成功的那条线，他跨过这条线去，就像鲤鱼跃龙门一样，他觉得自己此生就是有价值的。他跨不过那条线去的时候呢，他老处在奋斗状态。 嗯， 他永远放松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好多事情他真的没心思去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显得好像不太顾家。 对， 哎，但是你再往深处想，它有一个自然分工。 嗯， 就是中国的家庭，男女一结婚之后啊，你看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都是这样的，没有关系，因为那时候主要任务在谈感情。 嗯， 那么结婚之后呢，其实两个人的任务很多，建设家庭、教育孩子、赡养父母等等等等等等。这时候它会出现一个自然分工。 嗯， 这个自然分工就是男的跑去做事业。 对。 女的更多关注家庭， 对， 也做事业。 对， 现在我们处在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很多女性啊，比男的要累。 对， 就是做完事业回家再照顾孩子。 对， 那这是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女性慢慢的去成长，需要男性慢慢的去关注到。 嗯， 需要整个社会对她给一些关注。 嗯， 慢慢的，她就会走向一个更好的一个家庭状态。 嗯， 啊， 对， 嗯，它有普遍性的。 所以呢，其实我想可能我们收音机前不止一位朋友看到了这句话， 嗯， 可能也真的思考了自己的这一辈子和所谓的下一 辈子。嗯，下一 辈子。我觉得无论如何，反正我们的人生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点点遗憾。 对对对。 但是这一辈子和这个人在一起，一定有和这个人在一起的理由。 没错。 是吧？ 对对对。 好的，谢谢董老师。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如果您也有婚恋情感问题需要咨询我们的节目，发微信给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 写向我离语，向万般惨地，全白落笔全是你，温惜你自飘逸人无语，不懂秋风沙沙地，孤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华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情态依旧远离还在爱你，缘分竟然不许你离去，情态依旧远离命运魔力，花瓣落地了断了过去，而我酝酿情绪举杯饮醉意，傻傻地，孤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华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情感一首。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四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晚上会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如果在生活中也遇到了恋爱、婚姻、情感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交给我们，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听到的我们节目中的这些内容也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咨询的相关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将继续在下半时段来看一看大家询问的一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生说，我的男朋友挺不容易的，男朋友呢家庭有负担，父母没有收入，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男朋友的弟弟和男朋友相差1岁半，因为弟弟呢一直是在农村，没有读大学，在农村结婚要结得早，所以他弟弟啊已经打算结婚了。而我和男朋友现在的交往还没有到谈结婚的时候。那么我们大概在上周的时候有了一场谈话，这个谈话呢我才对他家里的情况有一个具体的了解。他告诉我说，他父母现在都没有什么收入，家里边有一套房子，但是这套房子呢面积是比较小的。他弟弟结婚，弟弟的妻子要求再买一套房，他父母就同他商量，想让他拿出一些积蓄来。他说，我的家人我必须要照顾，特别是我弟弟，我对他们好也是应该的，所以呢我是打算帮弟弟把这个婚结了的，我父母也会拿出一些积蓄来。然后男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些情况如果都发生的话，他和我在一起，他家和他自己都拿不出什么钱来了。他说他愿意和我一起奋斗，愿意好好的在城市中过生活，但是需要我能够充分的理解他，也理解他对家庭的这份心。一方面我挺佩服他的，我知道他出身并不容易，特别是像今天的成绩，一点一点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男生，这一点也是我向来很佩服的。可是我心里挺不舒服的，由此是不是就能看得出他顾及家庭比顾及我和他要多得多。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很矛盾，我觉得人还是应该稍稍自私一点，考虑自己多一点，可是我又说不出他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和不对。一是他告诉我他要照顾父母，二是他告诉我他要做一个好哥哥照顾弟弟。那么这些我能说什么呢？我如果说了，岂不是在道德上我就落到了下风吗？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我挺能理解他的这个难处跟感受的哈。 嗯， 站在他的角度来想，自己第一是欣赏这个男孩的，这个没有问题。 对。 但是如果跟这个男孩在一起，他会面临更多现实的问题。 对。 家庭啊，经济啊，等等等等，他有可能要做出很多的牺牲。对于现在的很多女孩子来讲，可能就会考虑考虑了。 这些牺牲它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上的一些追求或者是品质等等等等。我觉得每个人有选择的权利啊，这个毋庸置疑。我觉得反过来再说这个男孩，这个男孩也不错，他一五一十的把这些事情跟人家这个女孩子都谈了，也算是有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孩子。但是现实情况终归是现实情况，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每个男人心中他有个次序，就是家庭，再是自己的家庭。当这个两个家庭的各相安无事，各安其位的时候，慢慢的自己的这个家庭才能占据主导地位，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中国在一段时间之内，它是靠这个家庭当中的兄弟啊亲戚啊来互相的维持帮助的。因为原来我们的这个社保体系没有现在这么好嘛。 对。 所以它形成的习惯就是一家人帮来帮去的，亲戚之间帮来帮去的。所以这两个是我们的根，这个断是不好断的。所以这个男孩子的现实情况基本就是如此。但是这个女孩子一个是可以选择跟这个男孩子在一起互相理解支撑和奋斗。当然她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哈。我觉得也不用背负太多的这个道德压力。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有时候道德很关键，但也不能是全部。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更好一些吧。 对。女孩子真的也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想嫁一个人的话，我们不是不能和对方一起去奋斗和吃苦。 对。对，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只有这一个选择，那我们又很爱他的话， 对， 但是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男孩子要用自己的能力先去照顾家庭，先去照顾自己的家庭， 对， 他以后很可能在他的心情或者状态里边他就是这样一个排序了。而且家里边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事儿。 对。 这就像是这个曾经我们看过的那个电视剧，大家都知道非常顾家的那个樊胜美。那是女版的这个情况，就是很顾家，被家绑架了。 对。 父母永远都是觉得你在上海挣那么多钱，你不管你哥哥呀。 对吧 对，你不管你的家庭啊。 对。 啊，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帮一下你哥哥呀。你哥哥的孩子没饭吃了， 没错。 回头这个什么，这个也是，你弟弟的孩子要上学呀。 对。 你弟弟这个月又没有收入了， 没错， 这都是有可能的。就这个女孩子，你可能现在，为了自己的这份道德感，你要忍住不说的话，那你将来可能要承受的是比今天更麻烦的状态。 对，你要想好了，你如果让这个男生做到那种就是界限分得特清晰，谁的事儿谁管，概念，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挺挑战的一件事儿。都不容易 ，真的都不容易啊！对啊，好，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位问的问题哈，说，和男朋友在一起六年了，但是我六年的时间，我都不敢确定他就是我的真爱，因为有的时候觉得他似乎并不是真的很在乎我，生活中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他好像都比对我要感兴趣，他的工作和他朋友之间的活动，他自己的小爱好，以及有的时候挑选车，我跟他说我想要什么颜色，可是他买的偏偏不是我想要的颜色，这样的事情很多，包括生活中一些其他的事儿。如果没有真爱，怎么会走六年？如果有真爱，为什么感觉不到真爱？到底是怎么了？问问我周围居然也有女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不到对方是否真爱自己。想问你们的是，爱情出了什么问题吗？ 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好多人除了热恋期啊，在其他时候可能感觉到爱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个取决于两点，一个是我们感受爱的能力，还有一个是对方爱的能力。你比如说啊，我们单个来说，如果我爱的能力很强，对方表达爱的能力也很强，那你不就天天活在蜜罐当中了吗？ 对呀， 对吧？肯定是这样的。 对， 如果是我爱的能力很，我感受爱的能力很强，对方一般，其实我也活得不错。 哦， 因为我总能从对方的行为当中解读到爱。哪怕是一个别人看来可能这个行为跟爱你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可能都能解读到这个跟爱有关。这是那个被爱的感受力强的人。但反过来讲呢，比如说我被爱的感受力不强，但对方爱的能力很强，那我也可以啊， 我也感觉挺满足， 嗯， 只是对方会累一些，但就怕是什么呢，我解读爱的能力也不强，对方表达爱的能力也不强， 嗯嗯， 啊，结果两个人基本就是索然无味了， 啊， 基本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随着爱情感情的发展啊，它会出现一些分散的东西，你看两个人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是很集中的， 嗯， 你似乎把所有的资源精力热情都调动在爱对方上来， 嗯 啊，那是只是热恋阶段，那么热恋阶段之后他就开始分散，就这些调动起来的精力再回归各个地方， 嗯， 比如说工作呀，兴趣爱好啊，交际啊等等，但是回归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保留一部分，或者你重新发展出一部分是对两个人的感情的这种付出或者是建设，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老说那个婚姻是需要建设的，感情是需要经营的， 对， 两个人在一起需要学习的， 嗯， 就是那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本身爱的能力感受爱能力又不强， 嗯， 可能到最后真的是这样的，真的就是有点，哎，他到底爱不爱我说不好， 对， 反正在一块儿还挺好， 对， 到最后只能通过什么来证明爱不爱呢，就是好多人就会在这个时候开始闹事儿， 哎，对， 对吧？ 那是看对方 反应， 会不会关心自己啊？ 对对， 求自己别离开啊？ 对对对对对对，就开始了，两个人开始折腾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先启动。 嗯， 反正一般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建议谁来问谁就先启动。 嗯， 启动一些爱的行为，不用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吗？ 对对。 啊，学一学，看一看，学完之后先看什么呢？先看对方哪些行为还是证明爱自己的。 嗯， 如果你学完《爱的五种语言》，你发现一个都没有那是另当别论啊，嗯，然后再看看自己去适合哪些爱的表达呀，那种东西自己去做一做， 嗯， 其实一定要去建设，要去用心， 嗯， 我们有的时候恋爱谈完了，两个人关系进入那种平缓稳定期的时候啊，似乎就可以就觉得可以对他不用精力了， 嗯， 啊，就放心了， 对， 就完全去搞别的事儿去了， 对， 特别是男的 哦， 男的更容易如此。 对， 女的呢还留一部分哈，很多一部分精力在感情和家庭上。 是的， 这时候各种问题容易出现。 所以一般来说，男生可能觉得，反正我们俩都这么长时间了， 嗯， 哎，我也知道你的脾气，我也知道你的个性， 对， 我也知道你跑不了， 对， 我干嘛呀？我还那么，我还那么假，是吧？我就随意一点就好了。 所以感情里边啊，其实说实话哈，是需要一些不安全感的。 嗯， 啊，不能太有安全感。 嗯 嗯，我们往往追求的是稳定和安全感， 嗯， 但最后真正毁灭这段关系的也是稳定和安全感。 对， 啊， 嗯，您说的对，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得搞一点事儿。看来，稍稍的不能够太百依百顺，或者完全按照对方的步调来， 对， 对吧？有的时候要有自己的主张。 哎，您说的这就是关键点，就是两个人保持谁都不丧失自我的情况下， 嗯， 把两个人的关系弄好，这是最靠谱的。 对， 你会发现好多关系是由于一方的牺牲和另一方的满足为基础的。 对， 啊，这个走不远，走着走着，那牺牲那方就会 不平衡， 不平衡， 越来越委屈嘛。我都为你牺牲这些了，我怎么没有换来你对我那么爱呢？ 他不能爱了，就是如果一个人经常被别人的牺牲满足着，这个人就不能爱这个人， 嗯， 因为他有内疚感， 哦， 啊，他强烈的内疚感，所以他有可能更多的发展出来的是躲这个人， 对， 哎，他躲，而且会有攻击性， 对， 啊，发脾气嘛， 对， 啊。 所以爱这个东西往往它是和付出联系在一起的，对不对？ 对对对。 如果对方是他付出的那个人，他在这段感情里他投入了很多， 嗯， 所以他才会觉得这段感情是他特需要的，对吗？ 对，因为他有付出，有支出嘛。 支出是让人觉得有满足的嘛， 对， 就很愉悦的， 对 吧？ 对对对，没错。 他觉得他支出要换得的是这份感情关系。 对对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啊，是跟我们说到的一个男孩子，他说。曾经听你们的节目，听到说自己的女朋友特别爱借款，我也遇到了一个女生，她也是这样的。其实她一个月的工资 只有4000多块钱，但是他特别特别的爱借钱，他甚至跟我的朋友都张嘴借钱。我们在一起和我的朋友吃过饭，然后大家留了微信，结果没几天，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哎，你女朋友找我借钱了，这种事儿挺少见的。我当时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后来我就问我的女朋友，她说是的，她说她问我要，我没有给她，所以呢，她就在微信里边找了能借的人来借。我问她要干什么，她说了一个理由，其实呢，她无非就是特别的能花钱，出去吃喝玩乐，她喜欢买单，他周围也有不少朋友愿意和他一起出去吃喝玩乐，似乎在每一次买单当中他都能获得快乐。他经常把自己买了的东西送给他的朋友们，这样的话他周围有很多人和他在一起玩，可是真的到他需要借钱的时候，他会躲开那些朋友，他不会让他的朋友们知道他是需要借钱的，那么他才找了我的朋友借钱。而且呢，对于我来说不止一次了，刚开始好的时候我是愿意给他借钱的，当然所说的借是没有还的，后来我就不愿意给他了，毕竟我的生活费也有限，我的工资比他高不了太多。我对他说，我是真的很喜欢他，因为喜欢他漂亮妩媚开朗，喜欢他还挺有机灵劲儿的，可是不喜欢他这一点，我说过他就会跟我闹，他就会不高兴，我又不愿意让他不高兴。可是这次没想到发展到他跟我的朋友来借钱，让我很担心，我觉得他的底线已经不在了，也很怕像上次听你们的节目说在网络借贷，借那么多钱出来怎么办呢？假如有那一天怎么办呢？问问你们，他是一种什么心理呀？我现在觉得他好像是有一种买单心理病，想问问有这种病吗？ 没有但是他现在好多大家都喜欢用好多名词啊，比如节日综合征、买单心理病啊，这些东西。但是他自己在里边分析的，我觉得好多分析的挺对的，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了，就是他女朋友会维持一波关系，这波关系的人永远不知道他在借钱，然后他会跟另一波关系的人去借钱，以此来满足自己对人际交往的需要，我们就可以简单的逻辑去这么理解。那么至于说他为什么要满足自己这个需要呢，那肯定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心结，在某种情景下这个心结都会出来寻求满足，所以我觉得给他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两个人之间不管是结婚还是恋爱，他是有规则的，他也是有底线的，有些东西呢你该拒绝就拒绝，很有可能你的拒绝对他才是真正的帮助，不一定你的纵容对他是帮助。爱的里边有一大部分是也不能说一大部分吧，有一部分吧是禁止，是拒绝，是喊停的，这个是爱里边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允许支持和鼓励的，大概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你该拒绝就拒绝，你可以说明拒绝的理由，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如果你女朋友愿意，你可以跟她谈一谈，其实这个先不要从，我们有时候特别容易进入的叫道德高度，说这个行为不好，这个那个的，其实不要从这个角度去谈，更多的从心理角度去谈。他有这个行为，他一定有他的内在的需求。你比如说他为什么那么看重那波朋友，或者是那些不知道他借钱的那些朋友，对他的评价也好啊，态度也好啊，他怎么那么怕失去那些朋友呢？他肯定有他内在的原因跟需求嘛，你去了解，通过这个了解，其实很多行为会发生改变，再不济你可以建议他去找心理咨询师去聊啊，但是这些都前提都是基于你跟他带有那种理解性的沟通，可千万别站在道德层面去沟通，站在道德层面去沟通就没什么好结果，就两人会吵起来了，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有一位说，我和我的另外一半，我们现在还在读大学，我们俩呢也是在学校的活动里认识的，我们的关系有的时候觉得挺奇特，是因为她曾经交过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 也在我们学院里边。 嗯， 我和那个男生还是个脸熟， 嗯， 经常还会碰个面什么的，有时候心里也有点不痛快。可是呢，我要问的是，我这个女朋友吧，她的手机当中还有和那个男孩子的照片，我也就提了一下，我说你们俩都分开了，咱们现在在谈恋爱了， 嗯， 那你是不是把那个照片就删了吧？ 嗯， 我的女朋友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舍不得删，那也算是青春的记忆吧。我听了心里就挺不痛快，每次见到那个男生吧，就说不上是什么感觉，有的时候真的都想找点茬儿， 嗯， 跟那个男生有点硬碰硬的机会，可理智上又告诉我这是不妥的，所以见到对方极为尴尬，就是那种尴尬癌都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想问问你们，我们的恋爱你们觉得在我女朋友心里算怎么回事啊？ 嗯，但是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人家前面那个 重要 啊？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应该给这个对方啊，然后我们的恋人他的前一段关系留一个位置，这个其实是有好处的。 嗯 啊，他真的是把前头的东西删得一干二净，只字不留，证明他还真没放下。 嗯 啊，他敢留，他敢跟你说，算是青春的一段记忆吧。至少我个人觉得他再放下，他慢慢的在做封存放下，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有时候我们不会那么理解，我们可能就是相信眼睛看到的。 嗯， 看到你还留着，你肯定就是放不下，所以遇见那个男生的时候就超级的尴尬，而且还会有愤怒，有冲动要跟人家这个干一架的这种冲动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倒也可以理解，因为他我们是站在室外说，可能说的比较轻松啊。特别是爱情的当事人，他其实不是那么理性的，他发现自己女朋友还有别的男朋友的照片，那个情绪一上来的话，可能就各种事情都想干，各种话也听不进去。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跟他女朋友就这个事儿好好聊一聊，聊一聊。我感觉他对他女朋友前面这段感情啊，缺少一些基本的了解。 嗯 啊，你不一定是细节性的了解，细节性的了解可能对你的女友都不好。 嗯， 但是基本性的了解，你可以听你女朋友讲一讲，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太多想象投射进去。 哦， 因为你看他恋爱当中的人情绪强度是很高的。 对， 我看你手机里还留着前男友的照片。 嗯嗯， 我又老能遇见你前男友。 嗯， 所以我的情绪一下强度就起来了。 对， 强度起来之后，我又没有什么现实的客观的信息来做自我的校正。 嗯， 那我只能靠想象。 对， 那我想象我一定他不会往好处想。 对，肯定越想的都是些比较糟糕的感觉。 比较糟糕的感觉。对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适当谈一谈，保持一个度。 嗯， 别问太多细节。 对， 大概知道他们是哦相识认识，哦又因为这个分手了， 嗯， 就 OK 了。 嗯 嗯，这个时候你会从你女朋友的那个说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你女朋友的态度。 对呀、 啊、嗯， 其实这个是应该是最真实的。 没错没错， 对吧？ 对对对。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友和网友们，那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中听到的都是我们在回答各位听友和网友咨询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大家都可以询问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在节目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中提问哈，可以在节目中听到您问题的回答。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找到其他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这样一些互动方式。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搜索公众号今夜思语时。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次节目再见。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的节目内容，稍后将是广告专题节目时间。